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母亲节主日，愿神赐福在座每位母亲身心灵的健康。或者我们感谢神将母亲赐过给我们。其实圣经很强调我们人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要看回旧约十诫的时候，前四条就讲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后面那六条诫命呢，就是强调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第一条是讲什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当十诫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第一条就讲到我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而在圣经也都强调，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是一条大应许的诫命。当主耶稣他临终之前，他没有忘记过他作为儿子这个责任，他在十字架上面他仍然念念不忘他母亲玛利亚当时的需要，十字架上面他仍然都实践孝敬父母这个真理，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和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爱母亲的心。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那里提醒我们，即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呢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即今天如果我们要孝敬父母，爱我们的父母的时候，其实这些一切爱的行动刚才讲到都是从心里面来到发出来的。所以同弟兄姊妹来到去思想四方面的信息，爱母亲的心。第一方面，爱母亲的心是一个关怀的心。刚才主席帮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即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留意呢，即是圣经特别讲到母亲，即是括住原文是妇人，是包含了一个亲爱的妇人的意思。或者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他不称呼玛利亚为母亲呢，而却是称呼他是妇人呢？其实妇人这个字呢，在当时对 女性来说呢，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一个尊称来的。所以就是说亲爱的妇人，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即这样来到跟母亲讲说话，他亲爱的妇人，看你的儿子。即主耶稣基督在他行第一件神迹的时候，大家记得是什么？以水变酒这个神迹的时候，他当时都是称玛利亚他肉身的母亲为妇人。主耶稣当时怎么说？妇人，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今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再一次称他母亲为妇人，是要给玛利亚知道时候已经到了，即父神这个救赎计划就快要完成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你要讲这句说话，亲爱的妇人，看一下你的儿子。到底耶稣基督要玛利亚看些什么呢？圣经这里讲过，看你的儿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要玛利亚当时能够看清楚他这个肉身儿子那个的身份，就是这位的尼赛亚，就是上帝所差遣要降世成就这个救赎计划的这个的尼赛亚。即是盼望玛利亚能够看清楚他眼前这个儿子这个的身份，以至他能够可以舒缓或者可以来到减轻即当时玛利亚心灵的这一份的伤痛。但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是关心他母亲心灵的需要，即他还关怀他母亲当时肉身的需要。主耶稣知道自己就快要被钉十字架要离世，所以他要确保 能够有人来照顾玛利亚的余生。所以圣经27节这样讲，他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所以主耶稣盼望能够他离开之后，盼望玛利亚的余生能够有人来到照顾他。所以他跟他所爱的这个门徒约翰来到讲，看你的母亲，然后就将玛利亚接到他家当中。所以其实这句说话，看你的母亲，其实反映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仍然都是表达出关怀他肉身母亲的心。我相信当玛利亚当时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他心灵里面带来一个安慰。主耶稣当时忘记了自己在十字架上面的痛苦，他仍然记挂住玛利亚那个的需要，即他看到他伤痛的心，作为白头人送黑头人，即那种的伤痛，他亦都看到他母亲今后那种的孤单，所以吩咐个门徒来到照顾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不看到我们母亲的需要？主耶稣说，看你的母亲。我想这句说话在今天母亲节来讲，对我们的意义特别大，即提醒我们，我们的母亲有什么需要呢？我们怎样来到用具体的行动来到关怀，来到表达我们对母亲那种的感谢呢？母亲的爱是不计较代价的，也都是不要求回报的。有一次呢，一个妈妈当她在厨房在煮饭的时候，她的仔就走来厨房，将一张字条呢就交给她妈妈。将字条上面就这样写，她说，我今天剪了草5元，我睡醒之后呢整理好了床单，将被整整齐齐1元。他说，妈妈，当你出去买餸的时候，我来到照顾细佬1元。他说，今个学期呢我有好的成绩5元。我又帮手来到吸尘3元。吃完饭之后我帮手洗碗1元。总共多少钱啊？他说，妈妈，你总共欠我16元。咁呢个妈妈望住佢眼前俾呢个字条佢嘅呢个仔咧，即系脑海里边咧就浮现出好多过往嘅回忆。咁于是咧就攞起支笔喺呢个字条后边咧就咁样写。佢话，我10月怀胎嘅时候，经历生产嘅痛楚咧系免费嘅。佢话，你无数个晚上，当你病倒嘅时候，我整夜不眠的照顾你是免费的。他说，我至少供书教学是免费的。你小时候每一个的生日会都是免费的。即是我跟你出去旅行都是免费的。他说，当你将这些加起上来的时候，我对你所付出的爱的代价是完全都是什么？免费的。咁呢个仔睇完之后呢，仲敢唔敢问阿妈攞16元啊？乜都系免费喎，16元算得乜嘢？即系母亲嘅爱呢系唔计较代价嘅，亦都唔要求回报嘅。即系盼望我哋作儿女嘅，即系我哋好把握机会嚟到关怀我哋嘅母亲。趁住母亲仲可以睇嘅时候，好好嘅嚟到陪伴关怀母亲的需要，即免得子欲看而亲不在，然后我们先感到遗憾。今天我们跟母亲的关系在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取代，盼望我们珍惜。 第二，关怀母亲的心是一个感激的心。箴言23章25节，他说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圣经提醒我们要使我们父母欢喜，使生我们的母亲来到快乐。我相信今天我们做儿女的，爱母亲有多少，完全是决定于我们对母亲那种辛劳和爱心了解有多少。如果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深深体会到母亲那份的辛劳，含生如苦，生产之苦，爱我们，我们必定会对我们的妈妈心存感激。我记得有一次看了一个电邮，电邮的题目就是为什么要爱妈，为什么要爱妈。那内容就提到，就是爸爸妈妈正在看电视，那妈妈就说了，她说我很累了，现在很夜了，应该去睡觉了。咁於是咧，呢個阿媽咧就去廚房嗰度整三文治啦，即係預備聽日嘅午餐啦。然之後咧，喺冰櫃裏邊咧拎嗰啲凍嘅肉出嚟解凍啦，即係預備即係聽日嘅晚餐啦。然之後又將嗰啲污糟嘅衫咧等落洗衣機。行過客廳嘅時候咧，睇到地上嗰啲玩具咧，即係攪咁教又將佢咧擺好咗。然之後咧，再用啲用水嚟到淋一啲盆栽，然之後清理廚房嘅垃圾，然之後將濕毛巾掛起。哇！一路行入睡房之前咧，哇，已经做好多嘢。经过书房之后咧，又喺书房里边咧，即系攞一张字条咧，写一啲嘅字吓，即系听日见老师嘅时候咧，要同老师讲啲乜嘢等等。哇！即系做完好多嘢，然之后咧，先翻到入睡房。咁翻到入睡房嘅时候咧，爸爸咧已经鼻鼾声已经出咗嚟。即系妈妈仲系好辛劳嘅喺度做嘢，即系呢个电邮会唔会系即系母亲嘅一个写照咧？即系虽然好攰，但系咧即系仍然都记挂住好多嘅嘢吓，即系将啲肉解冻啊，听日点啊点啊，好多嘢需要做，即系做完晒呢啲，然之后先翻到入睡房啊，即系打理自己。即系我记得有一次喺一个即系当我仲系牧会嘅时候咧，喺一个浸礼上边啊，咁有年青人喺度讲见证。咁喺讲见证里边咧，即系好多谢佢爸爸妈妈啊，即系多谢佢爸爸妈妈照顾佢啦，俾屋佢住啦，即系俾衫佢着啦，即系每日一日三餐你要预备佢啦，即系佢细个嘅时候咧，车出车入啦，即系供书教学啦，哇！即系我一路听嘅时候咧，我一直为呢个年青人嚟感谢神。因为呢个年轻人咧，佢懂得嚟到感激父母，即系佢知道咧，即系佢今日所享有一切咧，即系唔系必然嘅，唔系理所当然嘅。佢深知道父母嘅辛劳，将佢抚养成人。圣经提醒我哋，我哋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嘅快乐。即系今日我哋作儿女嘅，我哋要了解父母嘅辛劳。铭记于心，即系唔好将之视之为理所当然。曾经有位母亲，佢写咗一段说话，系佢作为母亲嘅心声。佢每逢母亲节嘅时候咧，佢我特别感恩嘅，即系我会意识到咧，即系自己系领受紧一个双重嘅祝福啊！佢在上，我有我自己嘅妈妈。在下我有我的仔女，所以他说我很珍惜神给我这个双重的厚恩。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来到相比，或者将这个双重的厚恩来到将它换取。但是他跟着说，为什么没了？这个妈妈跟着讲，她说我从小呢就知道妈妈是好的。即是她照顾我啦，记挂我啦，教导我啦，接纳我啦，无条件的来到爱我啦。但好遗憾，她在我人生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以为妈妈对我做这些事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懂得从心底里由衷的去敬重我自己的妈妈的时候是几时开始的。这个母亲的心声。他说是我从我做了妈妈之后我先开始感受到妈妈那种的辛劳。他说神真是好的。即是赐我一位好的妈妈也都赐我有机会来到学做一位的母亲。他从中呢能够呢真真实实地去体会一个母亲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爱母亲的心是一个感激的心。圣经提醒我们要使生我们的母亲来到快乐。然后第三方面呢我母亲的心是一个服侍的心。或者我们一起诵读提摩太前书五章第三第四节预备起。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保罗在这里提醒当时的信徒也都提醒我们我们要好看顾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即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他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圣经提醒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照顾要服侍我们的妈妈。即是这个是在神面前可悦纳的蒙神悦纳的。即是我们做儿女我们受身留心母亲的需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去关心他们。妈妈的心是非常之敏锐和很仔细的。即是当我们病的时候或者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有心事的时候或者我们人生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在家里面最先发现的是哪个是爸爸还是妈妈我不要大家投票了。通常都是妈妈。即是妈妈她会很细心她会感受到即是儿女那种的情绪那种的改变。但今天我们作为儿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同样很细心来到留意我们母亲的需要来到服侍他们。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个内容这样写他说孩子他说当你很细个的时候我用了很多的时间教你慢慢的用匙羹来到拨汤教你揸筷子来到夹餸食教你绑鞋带教你怎样着衫怎样扣钮怎样来到梳头发。这些我和你一起的时光呢即令我非常之的怀念。但孩子他现在我经常不记得了怎样扣钮了或者绑不到鞋带或者我吃饭的时候呢 我会经常整污糟我件衫我梳头的时候呢手不断在震。他说孩子请你不要催促我啦。请你给多一点忍耐和温柔。只要有你和我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感到温暖。那孩子你忘记了我们曾经练过好几百次在你人生里面先学识了唱第一首的儿歌嘛。你记不记得在你细个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即是每天你问很多的问题我绞尽脑汁来到回答你这些问题呢但是现在当我重复又重复跟你讲一件事的时候他请你体谅我盼望你都能够陪我闲话家常他孩子如今我的脚企不稳了或者走路有时也都走不动了。 请你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陪住我，慢慢地来到去拖我行，就好像当年我怎样教你一步一步来到学行路一样。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对这篇文章有什么感受？即是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很大的提醒。因为我妈妈现在讲回十年前的时候，她已经中风，她在香港了。所以我有机会，现在讲疫情之前，即有机会我回香港的时候，我都做一样东西。就是我会推我妈妈回主日崇拜。因为大家你知道，即是香港又不是开车，是吧？要搭巴士，即是坐着轮椅，你知道香港搭巴士也都不是说即是很疏落的，即是很多时候都堆满了人，所以其实都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但是呢，我每次回香港三个礼拜三个主日，我都是推我妈妈回主日崇拜。即是当她回到礼拜堂当中，他坐在轮椅上面来到敬拜神的时候，他很开心。在四月的受苦节，即是那个星期，是我妈妈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当时我香港的家人呢，都在洗医院，即是来到照顾他，即是陪他走人生最后一程。咁我喺温哥华啦，即系我就用视像，即系嚟到去同妈妈嚟到去讲，去关心佢。虽然佢冇回应噶啦，但系我知道佢听到我哋讲嘢。咁就喺受苦节嗰日，即系我哋所有家人陪伴之下，即系我妈妈好安详嘅，就翻咗天父度。即系我。即是能够看到妈妈最后这一程，虽然不能够在她旁边，即是我香港的家人在她旁边，但我在视像当中我能够看到我妈妈在最后一程里面。这个也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即盼望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阶段里面，我们能够珍惜，即是当我们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了解他们的需要，敏锐于他们那种的情绪，以致我们知道怎样来到服侍他们，即是陪他们人生走每一个的阶段。爱母亲的心是一个服侍的心，即是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母亲还在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来到服侍他们。最后一个爱母亲的心是一个代祷的心。在诗篇，不知为何又跳了PowerPoint。在诗篇141篇第二节，他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即祈祷所能够做的事是我们双手不能够做。即今天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要行切的为我们的母亲身心灵来到祷告。这个爱母亲的行动，当我们爱我们妈妈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经常地想起她。虽然可能她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会经常地来到为她祈祷。有一位的女儿写了这样的见证，即是当他想起他妈妈伟大的地方的时候，他这样写，他说不是在于我这个妈妈好像其他妈妈一样，即是他一位贤妻良母，即是作为丈夫，作为儿女，作为家庭的一个的榜样。我这个妈妈他伟大的地方，乃是他一位虔诚爱主，凡事以祈祷交托的一个母亲。即这个是我妈妈留给我最深刻的一个影响。 就是他每朝早他安静在神面前那个祈祷的时候那个的背影。他教识我人生怎样来祈祷。他曾经何时当我人生走错了路的时候，迷失了方向的时候，甚至乎叛逆神的时候，妈妈跟我讲简单的这句说话，他说我会每天的为你祈祷。这句说话，他将我从失落当中，从迷失当中挽回过来。这个是一位姊妹的一个心声，她对妈妈的一种的表达。其实作为母亲，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行切为我们的仔女祈祷。在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见证，我想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为母亲为孩子祈祷的奥古斯丁，他能够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神学家，是因为他妈妈恒切的为奥古斯丁来祈祷，结果这位浪子回头相信，决志信耶稣，在教会历史里面成为一个非常大影响的一个人。所以一个爱母亲的心，是一个关怀的心，是一个感激的心，是一个服侍的心，是一个代祷的心。盼望我们都能够有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我们对我们妈妈的爱。在结束今天跟大家的分享的时候，我想将八福送给在座的每一母亲。母亲的八福，我想请不是母亲的同我一起诵读这个母亲的八福，送给我们在当中的每一位母亲，好吗？我们一起诵读。称赞孩子的母亲有福了，他的儿女就会学他感激。鼓励孩子的母亲有福了，他将会建立儿女的自信心。教导儿女敬畏神的母亲有福了，他将享受平安和喜乐。训练儿女尊敬长辈的母亲有福了，他将享受儿女的尊敬。行切为儿女祈祷的母亲有福了，他将喜见儿女不断成长的生命。看重儿女的优点胜过缺点的母亲有福了，他将以儿女的健康品格为荣。活出信心榜样的母亲有福了，他能建立儿女以积极态度面对人生的挑战。培育儿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母亲有福了，他将满足于儿女对社会和神国的贡献。最后，母亲节快乐，我们同心祈祷。就主，我们多谢你，因为地上面你将母亲赐过给我们，母亲对我们的爱是无微不至，是不计较，是付代价，也都反映出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牺牲。求主今天的信息都能够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对爱我们肉身的母亲。也都但愿我们的每一个母亲不单止感受到子女对他们的爱，也都但愿我们每一个母亲在他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能够经历到，都能够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将荣耀归给你，祈祷感恩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